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震撼登场，是不是充满着期待？看来这位朋友官职啊，这个是一般的官职，在哪儿过去了？都熟悉我的套路了是吗？要上新电影了，所以带来新的音乐，就是这样，但不是碟中碟。一会儿上半身的最后会带来阿汤哥的音乐，会比这个要还要震撼。只不过这一首呢，其实我带来的是过去的音乐，去年上映的这一首呢是蜘蛛侠，但是呢套播的是这一首即将在后天8月24号上映的蚁人二，也是漫威系列的一个套装的电影。蚁人二黄蜂女现身，这是其中的音乐，一开始你就感觉好像蜘蛛们在爬，还有呢很多的蚂蚁开始出现了。其实蜘蛛侠还有蚁人是完全属于不同的系列，而蚁人则是属于漫威。蚁人二是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蚁人一。在复仇者联盟当中，无论是蚁人呢还是蜘蛛侠呀，都是他们都在出现了，都属于漫威系列了。而蚁人二是属于漫威电影宇宙的，听听这个名字，电影宇宙好宏大，第20部电影，同时也是蚁人系列电影的第2部。这部影片已经在7月6号在美国上映了，8月24号在中国上映。而影片讲述了蚁人在背负着蚁人职责的同时，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二代黄蜂女和博士又向他传递了一项新的紧迫的新的任务，所以斯科特必须再次穿上战衣。来听听音乐后面的部分，更加的有激情了。配合上半时段的音乐感觉，所以我为你带来的都是那种硬汉呢暗黑系列的音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叫做 极速追杀的第二部。这部电影呢，第一部是2014年上映的，中文的译法呢叫极速追杀、捍卫任务等等。这是一部关于杀手复仇的影片。前方高能预警，接下来我要为你带来的就是即将在8月31号上映的电影《碟中谍》系列的第六部，阿汤哥要来了。阿汤哥今天的音乐不做重点，因为呢在下一周或者再下一周的时候，我想做一期整个的碟中谍系列的音乐专辑，一整期周三的电影时间都来说说碟中谍系列。所以呢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只是听一些科幻的一些新的系列的电影。在这里呢，我们回顾一下阿汤哥在上一部碟中谍第五部当中出现的这个主题 The A4000。 相信在今天上半时段在听古典与流行的朋友，想听到那种温柔感觉的音乐听不到，突然觉得这个午休是不是休息不好了，没有关系，接下来一定会让你喘息一下。我们从阿汤哥的《碟中谍》来到了在前十年以前有一个科幻电影的代表的电影音乐，其中还出现了歌剧。其实在阿汤哥上一部《碟中谍》系列第五的时候也出现过歌剧，像是《图兰朵》呀，其中的经典唱段，还有在维也纳歌剧院的时候出现的那些片段。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于《香烛已燃起》，我介绍了《香烛已燃起》，这是多尼采蒂最有名的一部歌剧当中的一段咏叹调，拉美摩尔的露琪亚。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其实也代表着多尼采蒂他的意大利美声，但是我说了这一段出现在科幻当中是哪一段，那就是有名的第五元素当中的前面这一段，戴瓦出现了，他是宇宙中最有名的歌唱家歌手，在演唱完了这一段香烛已燃起的时候，会出现了一段节奏明快的埃里克塞拉创作的女神之舞。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很感人呢？其实这是很多的电影当中运用歌剧、用摊调的一个典范。前面的香烛已燃起，转到后面的加入电子电声的女神之舞。再说了一下演唱者，演唱刚才香烛已燃起的是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女高音音凡木兰。很多人说在这一段加入了电子音乐，其实不是这一段，是后面的那一段女神之舞，而这一段的演唱却完全是女声伊凡木兰所演唱的。但是在这部歌剧当中，拉美摩尔的露西亚这一段香烛已燃起到底是讲什么的，为什么会用在这部科幻电影当中呢？借着这机会宣传一下歌剧，宣传一下意大利美声。拉美摩尔的露西亚描述的是18世纪初苏格兰的拉美摩尔地区的领主亨利阿斯顿勋爵与雷文斯伍克的郡主，他们要世代为敌，然后他夺取了埃德加的财产。而有一天呢，埃德加他的女儿，然后他的亨利的妹妹露西亚受到了公牛的袭击，被偶然经过这里的埃德加相救，因此露西亚便爱上了他。所以前面其实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故事，家里是四丑，所以呢他的亲人是百般阻挠，而露西亚的哥哥呢让他嫁给另外一个人。但是露西亚一直与埃德加相爱，但后来呢，由于公务，埃德加到法国以后写了很多信给露西亚，但是呢都被露西亚的家人所截获，没有看到他的信。而露西亚的哥哥呢让露西亚嫁给别人，而且呢露西亚的哥哥还对露西亚说，埃德加变心了。于是露西亚悲痛万分，他答应与那不认识的人结婚了。婚礼的进行当中呢，恰好埃德加回国赶到，闯进来大骂露西亚负心背叛。露西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发疯了，当晚他疯狂地杀死了他不认识的新郎巴洛克，而自己则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看到了很多幻影，举起蜡烛唱起了这一段香烛已燃起。而在电影《第五元素》当中，宇宙最强的女高音 Diva 出现，演唱了这段咏叹调。其实她心里也有悲怆，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吧，然后就想起了这段女神之舞。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节目先到这里。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画家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揭秘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

温柔 And loves the souls unfold When the one's so low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古月。你不会想到从上半时段的高能预警到下半时段的如此浪漫怀旧吧。没错，今天我们听到的还是电影音乐，这是美丽的《松罗河》，而这段音乐其实出现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 Down by the river of love 这一段是潘迪华在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中，在广播中出来的这段音乐《美丽的梭罗河》。其实，在今天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放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原因，这是一首印度尼西亚的民歌作品。而现在正是亚运会召开的时候，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这同样也是一首印尼民歌呀，来欣赏。还记得好多年前做过一期《花样年华》的特辑，那一年《花样年华》刚刚上映，我在古典流行也介绍过，其实王家卫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音乐的设定，这些音乐也都是他从小听过的，像这首《美丽的梭罗河》还是他妈妈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而说到这部影片当中，在王家卫执导的《花样年华》中，这首歌的演唱者虽然年华已经老去，潘迪华，但是他在这部影片当中还饰演了苏丽珍精明而细心的房东太太。 Shining for you and I In that moment divine You whispered you were mine And you vowed we'll never part Down by the river of love 美丽的梭罗河畔，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为你带来王家卫电影里的音乐世界。 Muñequita linda De cabellos de oro De dientes de perlas Labios de rubí Dime si me quieres Como yo te adoroSi de mi te acuerdas Como yo de ti Y a veces escucho Un eco divino Que envuelto en la brisa Parece decir Si te quiero muchoMucho, mucho, mucho Tanto como entonces Siempre hasta morir 这是 Nat King Cole 的歌，同样也出现过在《花样年华》当中。王家卫所选用的这些音乐都是一些老歌，据说 Nat King Cole 也是王家卫妈妈最喜欢的歌手。《花样年华》里面用了三首他的歌，有些怀旧，有些老唱片的味道。 Y a veces escucho un eco divinoEnvuelto en la brisa Parece decir Si te quiero mucho Mucho, mucho, mucho Tanto como entonces Siempre hasta morir 在王家卫的光影当中，他说过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音乐成为了一种提示，提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在我自己的电影里，我会先了解这些环境是怎样，包括地理环境以及这些地方会有什么样的声音，所以往往音乐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老的音乐，老的歌，当然也有他和作曲家反复磋商而写出来的电影主题，比方说这一首。 看到很多朋友的信都说今天的音乐一开始听到的包括下半时段一开始的美丽的梭罗河畔闲到了曾经过往的故事，而还有朋友说在今天的音乐当中觉得好像慢慢回到了过去的旧日神光，真美好。而接下来这段音乐我们听到则是杀气腾腾的感觉了。这段音乐是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这是王家卫首部筹备的长达8年之久的功夫文艺电影，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看过。主要讲述的是民国期间南北武林多个门派的宗师级的人物，有梁朝伟饰演的一代武学宗师叶问先生的传奇一生。这部电影的配乐由香港资深音乐人陈勋奇与知名的亚洲的配乐家梅林茂共同捉刀，使得一代宗师的音乐整体效果体现了那种很特别的中国乐器的风格，同时兼容并蓄，包含了西洋的管弦乐。如果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当中有很多妈妈的记忆，其实刚才的那首《美丽的梭罗河畔》也是我给我妈妈播的。那天晚上看亚运会的开幕式，想到的这一首，留了一个惊喜。而这里这段音乐选自王家卫的另外一部电影《2046》。是神秘的列车，这是王家卫的电影《2046》。故事开始于1966年，其实都不包括跟他的一些电影《花样年华》呀，《阿飞正传》呀，很多的电影情节都串在了《2046》中。故事的开始于1966年，离开香港的周慕云藏起了一个秘密，直到在新加坡遇到了苏丽珍，而谜一般的苏丽珍又让他想到了另一个身影。就这样故事慢慢展开了，一直到公元2046年，那班神秘的列车依旧定期的开往2046。 在上半时段，我在电影专辑当中为你带来一部电影，其中还听到了一部歌剧的咏叹调《拉美摩尔的露琪亚》当中的《香烛已燃起》，而在王家卫的电影当中也运用过一些歌剧咏叹调，比方说在电影《2046》里还有这样一段。我们听到的就是那段音乐 Costa Diva， 选自2046，其实它是出自贝里尼的歌剧 Norma 当中的圣洁的女神。陨石，看到你的留言，好久没见。在电影当中，在音乐中，有多少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华，有多少回忆呀。